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的动作很快，身为单属性为防御的牛皋，在反应方面本就不是强项。突然感觉到胸前一阵冷时，唐三的拳头已经印上了他胸口的位置，右拳一触即走，唐三脸上涌起一层红色，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而牛皋的表情却由呆滞渐渐变得古怪起来。突然他脸色大变，紧接着噔噔噔接连后退三步才站稳身形，张开嘴一口白气喷了出来。 好小子！ 唐三那闪电般的一拳轰击在他胸前时，他还在心中暗暗冷笑，哪怕不使用武魂，牛皋的皮肤坚韧程度也不会逊色于真正的犀牛，但是当拳头集体，他才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首先唐三这一拳击中的位置正好是他胸前一处大穴所在，而且寸劲所爆发出的魂力尽可能地凝聚在了一起，最可怕的还是那浓缩后的杀神突击，一瞬间所爆发的杀气可不是物理防御所能挡住的。牛皋只觉得一股大力传来，那力量他倒是挡住了，可是力量中附带的一股寒气却宛如钢针一般刺入胸口，顿时全身一阵发麻，那寒气竟然逼得他喘不上气来，就连心脏也仿佛要爆裂了一般。幸好他实力强横，防御力更是强之又强，有着一颗远比常人强悍的心脏，才好不容易挺了过来。他张口喷出的白气就是唐三杀神领域输出的杀气。看到这儿，泰坦也吃惊得合不拢嘴。牛皋的防御力有多强他清楚得很，他自问在正面的对抗中自己全力以赴也未必能伤到这老家伙半分，可是他却在唐三那一拳下后退了。 唐三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心脏依旧一阵冰冷，来自内心的寒意令牛皋打了个冷战，那冰冷残酷的杀机洗礼了他的身心，攻击力虽强但他还能承受，是那股恐怖的杀气令他完全相信了之前泰坦所说的话，唐三的确比唐昊更加出色。他可以肯定唐昊在唐三这个年纪绝对没有这样的实力。泰坦看着牛皋在唐三手中吃瘪的样子是说不出的开心，他可是很久没有看到自己的好兄弟这么尴尬了。其实此时的唐三也大为震惊，他对于牛皋的防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是当这一拳真正轰击在牛皋胸前的时候，他却发现牛皋的防御力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他轰击在牛皋胸前的拳头并没有感觉到自己轰中的是穴位，牛皋的皮肤和肌肉就像是坚硬的牛板筋一样，除了极为坚硬之外还有一种出奇的弹性，他这一拳轰上去单是反弹力已经令手腕一阵酸痛。除了杀神领域的进化技能杀神突击之外，寸劲输出的魂力全部被挡在了皮肤之外。牛皋狠狠地瞪了泰坦一眼，脸已经涨成了猪肝色。 好小子，第二拳我也不会客气了。 整个大厅都颤抖了一下，牛皋左脚踏前一步，右拳直接轰向唐三，而原本打算输出的五成魂力已经变成了七成。这一拳牛皋已经有种势在必得的意思，被一个比自己小几十岁的年轻人击退三步，这对于他这个防御大师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剧烈的轰鸣在唐三胸前暴起，泰坦的笑容顿时收敛了，唐三上身被轰击的向后仰去，脚下也在踉跄后退，但在牛皋拳头轰击在他身上的一瞬间，一蓝一白两色光芒同时爆出来，牛皋只觉得全身一冷，心脏又收缩了一下，这拳的力道顿时减弱了几分。作为一名防御大师，他清晰地感觉到唐三的身体充满了柔韧感，在柔韧内包含着一种极为特殊的刚硬，自己这一拳轰击上去，虽然看似将唐三轰得后仰飞退，但实际上他的力量根本就没有作用在唐三身上，唐三的身体依旧在剧烈地摆动着。 同时能够清晰地听到唐三身上的骨骼一阵噼啪作响，身上释放出的白光收敛，而蓝光中却多了一层淡淡的金红色。一直后退了十余步，唐三才勉强站稳，但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从容了，脸上看上去有些苍白，胸前也在轻微地起伏着，可是他却依旧没有摔倒。在一名魂斗罗的七成功力轰击下，他还能站着，这就已经能够证明很多事了。牛皋在轰中唐三的时候本来还有些后悔，要是唐三真有个好歹，他的麻烦也绝不会少。虽然没有使用魂技，但他对自己的力量和魂力有绝对信心。可是唐三后退了十余步后站稳身形，简单地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身上那层蓝金色的光芒缓缓收敛，他苍白的脸色竟然重新变得红润起来。 前辈，好强的魂力。 小子，你的武魂该不是蟑螂吧？就算是我玉之一族的子弟，40岁以下的也没有能挡住我这种程度一拳的。 唐三脸上笑容不变，论防御力他怎么会差呢？从他的经历中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防御力是经过怎样的痛苦才提升的。先是他的6个魂环，从第3个魂环就已经是越级吸收，当初他是承受了怎样巨大的痛苦才完成这样的壮举。他在实力提升的同时，自身被魂环改造的属性要远比同级别魂师更强。后来服用8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2大仙草，在冰火2仪眼中锻造身体，再加上蓝炎黄2次觉醒的改造，小舞10万年魂环献祭对身体的改造，以及那得天独厚的4块魂骨对身体的增幅属性，这所有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就造成了唐三现在所拥有的恐怖防御力。在同级别魂师之中，他的防御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最强。 晚辈出身昊天宗，又怎么可能拥有蟑螂武魂呢？ 我看呢，就这样吧，1人2拳，再打下去，那可要伤和气了。哎，我可不想看到你们中任何一个受伤啊。老犀牛，我说你都一把老骨头了，就不能沉稳点吗？还是那么争强好胜。放屁，他能伤得了我？我承认这小子确实不错，你对他的评价也没有夸大，不过以他现在的实力想要伤到我，那还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在刚才他攻击第2拳之前，你能想到他会把你震退3步吗？你不还是退了？你怎么知道他就没有绝招攻击第3拳，让你这个老小子吃个大亏呢？ 怎么说老夫也是魂斗罗，要是这样的话，我以后也不用混了。老猩猩，你也太小看我了。好，唐三，只要你3拳能让我比你刚才退的更多，你不但可以留下来，以后我玉之一族也不再与你为敌，当年的事就一笔接过。 那我们一言为定。 来吧。 牛皋啊牛皋，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容易冲动，恐怕这次你真的要吃亏了。脱离了昊天宗太久了，你连昊天宗强大的技能都忘了。唐三刚才能让你退3步，那现在就能让你退得比他更远。 唐三是聪明人，他不会让泰坦失望。站定在距离牛皋5步之外，他深吸口气，全身魂力顿时鼓胀起来，玄天功加速运转，令他整个人看上去顿时气势大盛。牛皋距离他最近，自然感受也最深。唐三身上释放出的魂力令他大吃一惊，那可是至少60级以上的魂力。 难道说眼前这年轻人竟然已经拥有了60级以上的实力？不，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可是尽管他再不信，事实也已经摆在眼前。唐三缓缓抬起自己的右臂，这一次他没有急于使用杀神领域，右拳在玄天功的作用下缓缓变成了莹润的玉色。 为了不再轰击到对手的时候反而震伤到自己，他已经将玄玉手用到了极限。 小子，磨磨蹭蹭的干什么？来吧！ 这一次他可是没有丝毫大意，事关脸面，魂力遍布全身，将防御力提升到极致。这已经是他不使用武魂和魂技的情况下防御力最强的状态。此时唐三动了，脚尖点地，以小腿发力，身体猛地旋转半周，右臂挥动而起。只是他这一拳并不是轰向牛皋的，而是轰在空气之中。唐三的动作很快，第一拳轰出之后，紧接着就是第二拳，气势瞬间叠加，在魂力的压缩之中已是白光隐现。看到这第二拳，牛皋的脸色已经变了，他脑海中也终于想到了那个词汇。 是啊，这小子出身于昊天宗，又怎么可能不会这个技能呢？只是他此时不是用锤，而是用手，又能挥出几成威力？ 没错，唐三所用的正是乱披风锤法，以拳代锤，这本是很少出现的情况。因为昊天锤乃是武魂，随时都可以使用，但以拳代锤虽然失去了昊天锤的增幅，可乱披风锤法的效果却不会减。唐三在瀑布下绝不是白白苦练，以左脚为轴，唐三的身体迅速旋转起来。事先谁也没有规定每次攻击前不能蓄力，只是唐三这种蓄力方法令牛皋的信心出现了些许裂痕。乱披风锤法分为几个境界，最简单的是九锤，然后是十八锤、三十六锤、六十四锤和最强的八十一锤。在正常魂师战斗之中，这种锤法其实是很难起到作用的，除非像唐三上次遇到风啸天那种疾风魔狼三十六连斩类似的技能才有可能出现对碰。可此时唐三却有着充足的蓄力时间。 希望这小子的乱披风锤法只练到了六十四锤以下的境界，他的魂力已经远超我的想象。如果真的面对那八十一锤叠加的攻击，我可真是一点把握都没有了。 宛如陀螺一般旋转，唐三每一拳都挥得极有节奏，身体在急速旋转中，左脚始终没有离开那方寸之地。最令牛皋心头忐忑的是，唐三释放出的魂力并没有带给他压力，而是完全内蕴在他旋转的这个圈子之中。白光渐渐浓郁，将唐三飞快旋转的身体包裹在内，令人无法看到他的身形。身为魂斗罗，不论是泰坦还是牛皋，都能感受到那团白光中不断提升的恐怖力量。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